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一张唱片，一张。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有时候电影就是这样让我们如此回味，但是最近呢，随着一部电影，在早前我们唱看过这部电影呢，也获得过奥斯卡奖，它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再来和你细细聊。 5, 6, 7, 8. 就拉开，你要知道，这是在16年前曾经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歌舞片，它就是《芝加哥》。那是在2003年，当时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影片《芝加哥》获得了6项大奖，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凯瑟琳·泽塔·琼斯、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艺术指导，成为最大赢家。你可能会说，哎，那为什么今天要说这十几年前的奥斯卡影片呢？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部音乐剧，真的可以评为我认为的本年度最佳，那就是音乐剧《芝加哥》。百老汇流传的经典音乐剧真的是浩若繁星，但是有这样一部音乐剧，它的舞美极简， 风格有些暗黑，被两次搬上电影屏，获得过多项奥斯卡大奖，而两度创牌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它就是这部音乐剧《芝加哥》。 要知道这一首叫做一开始的开场曲序曲和 All That Jazz。而说到这首曲子，则是著名的被译为是爵士春秋，这是爵士史上音乐剧史上最有名的歌曲之一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呢，就来说说这部曾经被搬上银幕的音乐剧《芝加哥》。因为前两天我去看了这部《芝加哥》在天桥剧场的演出。演出很多场，但是真的，我的评论是这部音乐剧被评为我今年看过的音乐剧的最佳。无论是演员、舞台布景，还有尤其是其中 Big Band 一支乐队在舞台上，真的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 Golden Age 的黄金时代的那个场景，真的，一看到就让我非常的沉醉。来说说这部音乐剧、舞台剧以及整部的包括电影《芝加哥》的历史吧。说到这部《芝加哥》，同名的百老汇的音乐歌舞剧呢，比电影呢诞生的时间更早。它的故事呢，取材于1927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真实犯罪事件，由音乐巨匠鲍勃·福西联合百老汇的词曲双雄叫约翰·肯尼尔，还有呢弗雷德·艾伯，在1975年首次搬上了纽约舞台。1997年，当时导演的是，沃尔特·鲍比进行了芝加哥复排。复排版呢，一举斩获了这个年度的托尼奖、最佳的复排音乐剧在内的6项大奖，几乎包揽了当年所有的奖项。其实无论是电影的奖项，我想说说这几年在电影上，即使歌舞片也有一种回潮的迹象。像当时呢2002年获奖的奥斯卡影片《芝加哥》，还有呢之前的包括《红磨坊》，还有呢就是前两年刚刚获奖的《La La Land》《爱乐之城》，都是其实好莱坞向过去那些歌舞片的经典来致敬。作为音乐剧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芝加哥已经在全世界上映了几万场，而观众呢超过了3100万。可以说他们的演出足迹也是遍布全球490多个城市，成为了百老汇还有西区历史上演时间最长的美国音乐剧，并且以他高超的艺术质量和精美的制作和表演，获得了超过50项的重要奖项。在我看过了芝加哥之后，其实当时在16年前看过电影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芝加哥》，那时候还没有看过舞台版音乐剧版的真正的版本。当时我就想，其实电影的很大的版本还原于这个舞台版的音乐剧歌舞片嘛，但是呢我在想，真正的在舞台上的歌舞片《芝加哥》是怎么样的呈现呢？到底是电影精彩还是舞台精彩呢？但是当我到了剧场亲自感受到现场的气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现场的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更加精彩。 For her first number, Miss Roxy Hart would like to sing a song of love and devotion dedicated to her dear husband, Amos. Sometimes I'm right, sometimes I'm wrong, but he doesn't care. He'll string along. He loves me so, that funny honey of But he follows round like some droopy eye pup. He loves me so, that funny honey of mine. He ain't no chic, that's no great physique, and Lord knows he ain't got the smarts. But look at that. So I tell you that hole is a whole lot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his parts. And if you knew him like me,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芝加哥当中女主角之一的 Roxy 在一出场时的唱段了，而刚才的那一段呢，则是女主角之一的另外一位来演唱的唱段，很有名的 All Night Jazz 爵士春秋。而这一首呢，则是在当时电影中扮演 Roxy 的 Renee Zellweger 演唱的唱段，叫 Funny Honey。 Roxy 是一个愚蠢但是娇艳欲滴的美丽女人，一心想要出名成为明星，所以呢和一个在当时她所喜欢的自称可以让她去演戏的骗子在一起了。得知真相以后呢，开枪杀了对方，被警察逮捕，而她是有夫之妇。女主角之二的维尔玛，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演唱爵士春秋的是一位名气不大的夜总会舞女，因为一怒之下枪杀了出轨的丈夫和妹妹而被关进大牢。故事就是这样展开了。一位巧舌如簧的律师 Billy 受理了他们两个的案件，并且借助媒体的炒作，让威尔玛和 Roxy 顺势成为了芝加哥的大明星，每个人都追捧着想要他的签名。真的觉得在音乐剧当中讲述的一开始就是世风日下。而当后来两位主角都获得了无罪判的时候，就会产生了很多的故事。而这里我们说到的巧舌如簧的律师 Billy 出场了，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听一会儿的 Billy 的唱段。这里呢也是在影片当中牢狱中一位很擅长巧舌如簧、能力很大的妈妈的演唱。 They'll tell you I'm the biggest motherI love them all and all of them love me Because the system works, the system called reciprocity Mama, mama's good to you. There's a lot of favors I'm prepared to do. You do one for mama, she'll do one for you. They say that life is tit for tat, and that's the way I live. Deserve a lot of tech. got to give. Don't you know that this hand washes that one too? When you're good to mama, mama's good to you. If you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来看看我们乐会很多朋友来聊天。玉宇说了，说周日快看了，乐队最棒，感觉演唱会有电影版的性感是吗？那你能辨别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什么版本呢？只是你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吧。这是在影片当中 Queen Latifah 饰演的妈妈其中演唱的这个唱段。 The ones the world adores. So boost me up my ladder, kid, and I'll boost you up yours. Let's all stroke together like the Princeton crew. When you're stroking mama, mama's stroking you. So what's the one conclusion I could bring this number two? When you're good to mama.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在2002年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歌舞片《芝加哥》，也是因为近期呢看了这部音乐剧让我感慨颇深，所以着急的很想给大家介绍开来。刚才我也稍微介绍一下剧情，当两位女主角，因为这部剧呢是双女主角，当然在剧中其实 Roxy 的唱段更多，但是呢扮演她的姐姐的其实也不是姐姐啊，是另外一个女主角，是歌舞片演员的维尔玛，她的唱段呢其实呢更重要，比方说她演唱的那段歌舞春秋，则是整部的歌舞片历史上很有名的像雨中曲一样有名的这个唱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在影片当中也是这部音乐剧当中巧舌如簧的律师比利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理查基尔扮演的这个律师比利当时的演唱非常有精彩，而且呢在这部音乐剧现场版的当中我觉得他的饰演者一点也不逊于理查基尔，我们来看看吧。 Mr. Billy Flynn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rag. Notice how his mouth never moves. Almost. Where'd you come from? Mississippi. And your parents? Very wealthy. Where are they now? 6 feet under. But she was granted one more start, the convent of the Sacred Heart.20. How old were you? Don't remember. Then what happened? I met Amos and he stole my heart away. Convinced me to elope one day. Oh, you poor dear, I can't believe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A convent girl, a runaway marriage. Now tell us, Roxy, who's Fred Casely? My ex-boyfriend. Why'd you shoot him? I was leaving. Was he angry? Like a man.Said Fred, move along. She knew that she was doing wrong. Then describe it. He came toward me with a pistol from my bureau. Did you fight him like a tiger? He had strength and she had none, and yet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Oh yes,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Oh yes, oh yes, oh yes, they both, oh yes, they both, oh yes, they both.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Yes, it'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Comprehensible, comprehensible. Not a bit reprehensible. It's so defensible.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些歌舞片，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是否深刻，对于你曾经看过的歌舞片有哪些，还有对于这部歌舞片，这部音乐剧芝加哥，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已经有朋友看过这部歌舞片了，在天桥剧场演出的。因为整个的这套班底呢，都是百老汇的原班人马，并不见得一定是从纽约百老汇而来。因为现在芝加哥这部音乐剧已经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驻场的舞台。那么大家看了这部剧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于现场版和电影版，大家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Just when it seems we're out of dreams and things have got us down, we don't despair, we don't go there, we hang our bonnets out of town. So there's no doubt we're well cut out to run.下面这一段也是整部音乐剧当中非常有名的唱段，狱中探戈。也许看过这部音乐剧还有看过影片的朋友都对这段印象深刻。这是音乐剧的第一幕，当 Roxy 入狱的第一个夜晚，伴随着冰冷的水滴声和其他牢房的窸窣声入眠，但是这间声音逐渐有了节奏，音乐慢慢集合起来，就像是 tang。 为什么叫它是 tang？ 因为用了一些 tang 的音乐节奏和感觉，有那种对比冲突剧情的感觉。 These little habits that get you down. Like Bernie. Bernie likes chew gum. No, not chew. Cough. So I came home this one day and I'm really irritated and I'm looking for a little bit of sympathy. And there's Bernie lying on the couch. 在这场牢狱探戈之中，几个女人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犯罪的故事，代表着血腥的红丝巾，妖艳又残忍。在这里面还有一位匈牙利女，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来歌唱。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想，如果这一遍在舞台上又是怎样的展现呢？因为在电影当中它是很多的展现在舞台上的场景，但是毕竟是不同的。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说，艺术的至高对象便是人，也就是说整个的人从头到脚。 这就说明了其实舞台的魅力。当电影可以用一些蒙太奇的手法让我们体现到视听语言的魅力，可是在剧场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舞台的魅力。而这部剧让我觉得舞台的魅力真的是无与伦比，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无论是歌剧、音乐剧、乐队的部分都是在乐池里，但是音乐剧芝加哥整部的舞台是完全被乐队的梯形的大台所占据。刚才我一开始就说让我想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 Golden Age 的那个时代，而舞台上展现了很多我们在其他荧屏上看到的那些舞台上的爵士乐队的感觉，历史的钢琴、黑色的墙上还有这种小灯，还有那些整个的乐队的感觉，让我们体现那种魅力。这种魅力是无法隔着荧屏来体现的。 And then he ran into my knife. He ran into my knife 10 times. If you'd have been there, if you'd have seen it, I bet you you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Meet Kirishikeri. Ost mon yako e hiroshlokum lefo k tomo ferimin. In me gleshim tomo feir. Denemegos. In artot lom voyok.Ne, tu dom. Mertmoja ankel sem hok indan tam. Roboltom. Arenda shengen meg moja razni. Dina mertadek meg. Yeah, but did you do it? Not guilty. My sister Veronica and I had this double act. And my husband Charlie traveled around with us. Now for the last number in our act, we did these 20 acrobatic tricks in a row.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plits, spread eagles, backflips, flip-flops, one right after the other. So this one night before the show, we're down at the Hotel Cicero. The three of us boozing, having a few laughs. 舞台上有六名女演员，她们饰演的犯人，每个人唱出自己的一段案情回放。 And there's Veronica and Charlie. 她们的犯罪对象不是男朋友就是丈夫。但每一段罪行似乎有着值得同情的地方，也值得回味。也许人们并不关心真相是什么，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或者他讽刺地指出我们每个人，也许当你听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只是觉得它够不够精彩，这就是残忍之处。 Al Lipschitz more than I could possibly say. He was a real artistic guy, sensitive, a painter. But he was always trying to find himself. He'd go out every night looking for himself, and on the way, he found Ruth, Gladys, Rosemary, and Irving. I guess you could say we broke up because of artistic differences. He saw himself as alive, and I saw him dead. Number 17, the spread eagle. Differences. Cop. Six. Squish. Cicero. Lipschitz. 是不是刚才的那首《狱中探戈》也很符合探戈这种音乐的形制，有一种互相对立冲突的感觉，还有一种暗黑的感觉。这是剧中 Roxy 的唱段。 Roxy, I'm gonna be a celebrity. That means somebody, everyone one knows. They're gonna recognize my eyes, my hair, my teeth, my boobs, my nose. From just some dumb mechanic's wife, I'm gonna be Roxy. 哥饰演的 Roxy Hart， 听到他的名字就很香艳的感觉。爵士乐运用是这部音乐剧《芝加哥》的亮点，剧中的音乐节奏有跳跃，还有旋律活泼，有的充满着诱惑，一反百老汇音乐剧当中音乐歌剧化的一些特点。那其实这部音乐剧当中的很多的歌剧的音乐的段落都和我们以前包括看到的像英法的悲惨世界，像之前的英国的，因为是拉埃德韦伯嘛，安德罗拉埃德韦伯是英国人的歌剧魅影，其实音乐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是地道的百老汇的风格，而且也是所有爵士迷不容错过的经典段落。这部音乐剧的这样一个段落，午夜过后。